也再不就能全身而退。 浮夸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，在选秀节目当中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他，但是都不如陈奕迅唱的那么有味道。 有人问我，我就会讲，但是无人来，我期待到无奈，有话要讲，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养青苔，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高歌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，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，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，存在吗？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。 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你想收回多少，赢不回你付给他的青春年少，你能输多少，你能拿出多少，爱情是你不断付出永 谁是我，半生是云飞。 俯首时，即无常来别离。谁知道朝朝暮暮尽是瞬息。抛开天眼见红尘，方知身是眼中人。若为情爱若为真，无尽水也沸腾。灭灭灭灭的人生，我愿做一盏灯，温暖你的寒冷，关照你的一生。开花落的人间，曾留的思念，在那轮回转世中注定的姻缘。烦恼有千万千，快乐在天外天。恩恩爱爱多少年，一朝相对无前我是谁，今生以后谁是我，半生是缘覆手时，即无常来别离。谁知道朝朝暮暮尽是瞬息。抛开天眼见红尘，方知身是眼中人。若为情爱若为真，无尽水也沸腾。灭灭灭灭的人生，我愿做一盏灯，温暖你的寒冷，关照你的一生。温暖你的寒冷，关照你的一生。

再艰辛和坎坷，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。我不愿回顾，因为在记忆深处，思念常刺痛我心。

相恋人甘心吸恋火着死，漆黑之中等待你再次与我一起，火一般的嘴唇浪漫地令我得意。My love, take my love。 选择你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是由林子祥和叶倩文演唱的《选择》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、黄韵玲合唱的歌曲《听是谁在唱歌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，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